ChinesePod.com 情人节快乐， 你也是宝贝。 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？ 喜欢。 你送我什么呢？ 我送你我的爱。 小气鬼。